好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咧系非常之罕有日子，因为今日系第一次喺星期二嗰度录星期二得到嘅。咁今日咧就原班人马争紧只脚吓，因为有只脚咧就好似唔得闲吓， 系 好似唔得闲，咁个就丢笔啦吓，咁啊缺三缺一，咁啊仍然有我，跟住就大肥， 系啦， 就许留山， 系大家好， 系大家好。咁今日咧，其實我哋如果琴日做咧，就會少一兩單新聞講嘅。咁今日咧多一兩單新聞講啦，咁算啦，都唔緊要。咁你有著有唔著嘅啫。 係啦，冇錯，日日都有新事物發生。 係啦，咁啱啱即係今日興高采烈咧，其實琴日啦，應該係星期日。星期日興高采烈咧，就話依、這個叫做啊唔係喎，琴日公佈啊，唔係星期日啦，星期日就投票。咁啊，琴日即係講緊泛民初選啦， 泛民初選 嘅投票。 但係都好值得高興喎、啊！啲人就話：喂，都好多人好踴躍出嚟泛民初選投票嗰啲喎，啲 2萬零人咋？ 兩萬零其實都唔少噶啦，即係相對於佢哋，可能佢哋估係估冇咁好。講真啦，泛民從來都唔識估民意嘅啦，次次都估錯噶，有邊次估啱？佢哋從呢個制度已經係錯。 不過其實咧喺初選即日咧，即係我住新東啦，飯局位好犀利，所有嘅區議員咧， 哇！佢十幾個區議員喺新界東啊嘛，佢真有做地區嘢噶嘛， 動曬出嚟，跟住呼籲啲人派城啊，教人去啊，帶人去， 唔 係仲有好多人。 仲有你諗一個問題啊，飯局位係有全港知名度嘛，香港人。一百个里面咧，我谂又起码有五六十个识范国威啊，但系咧其他嗰两个咧，一百人咧未必有五个人识其他嗰两个，系嘛？ 不过范国威都顺利当都出线到啦， 出线到。 喂，但系另一个选区咧，又系好多人识。又好兴气势都磅礴嘅喎，又搵人系啦，冯检基又搵人车埋啲 嗰个李克勤啊， 支持者去投票。 政坛李克勤啊嘛，首先咧佢严重玷污咗李克勤啦， 即系同陈文一样，政坛嘅嗰个叫咩欧瑞强， 欧瑞强啊系，唔睇唔记得欧瑞强， 欧瑞强有头发噶嘛？定系甩咗啲，所以要戴顶帽啊！ 唔系欧瑞强戴住顶草帽去唱下民歌，弹吉他。 哦，因为大家都戴草帽。 系啦，系啦。 咁啊，李大飞唔啱。你早啲买嘅洗头水，早两三年买，咁唔使揾德仔介绍啦。揾陈云嗱，呢个系陈云，呢个系云仔。咁咧，要等我洗头水之后咧，当选立法会议员啊！你谂下，几捻难得啊！ 咁介绍俾冯检基啊？你 冇啊？ 冇啊！我啲肥佬又做生意。 由细到大咧，我喺深水埗读书，我由佢开始做议员开始，我识佢。 哦，咁咪识依微时喎吓。 系啊，我哋僆仔嗰阵时候咧，成日都佢都喺附近啊。我哋有啲时候都走落去。其实佢都系一个踢波运动嘅人嚟。佢咪石硖尾有球场， 系 成日见到佢。 系 吓，相对系亲民嘅嗰阵时啊，而家都亲民。 其实佢都好亲民嘅，不过佢即系佢嗰个路线俾人哋觉得咧，你有倾有砌之余咧，你主力都系赖政府多嘛。是吗？因为呢当年大家记得好清楚，佢就同民主党一起去中联办㗎嘛。是咪？咁民主党成为追击目标，咁你民协好似渡过一劫，又有人顶咗嘛。是吗？冇人追杀你喎。咁变咗呢係而家选民唾弃你㗎嘛。其实你选两届都输，係咪即係选一届啫，其实。前一届系超级区议员㗎嘛。是吗？咁但係你嗰个谭国桥冇办法闪即係你冇办法攞到承受到你啲票嘛。是咪？谭国桥攞两万几票上啦，讲2012攞两万几，到2016得返万五票，你自己都跌咗票，你喺自己嘅老巢。 佢觉得系自己俾雷动啊影响到啊，所以攞唔到啊，所以今次话同我最后一战啊，佢都要翻嚟。 同一死一样，都系我输就输雷动， 系 1.93， 系 啊，都系你哋欠我嘅。 咁啊，冇得咁讲，咁又另外一个又着数啫。嗰、那个攞三万零票，嗰、那个如果冇雷动，佢一万票都肯定冇啦。 咁啊系， 系嘛，冇得咁讲嘅。 不嬲都呢样嘢都有嘅。以前咧，譬如好似李全明啊，佢哋一条名单落到最后尾，都打走咗啊何秀兰一样嘅啫。曾经喺港岛， 哦，唔系嗰个就系因为佢告急，就将因为佢系因为两个名单就系李柱铭、杨森就告急，就所有票投晒落去就投突咗，咁啊令到何秀兰输咗。 不见啲市民咧，今次都真系几即系踊跃到咧，系即系打蛇饼都要照继续排咯。咁啊，同其实都嗰日都几晒，我见到黄埔嗰啲相翻到嚟都 咁晒晒极都有个铺嘅， 但系都两 十零度， 但系老人家多喎。 老人家 黄埔唔系老人家多啦，系嘛？ 都我估都要廿零岁以上， 系系 啊。咁廿零岁唔系老啊，即系我日逢检基嘅魔走身到黄埔啫。 即系唔系话你廿零三十岁啊？嗰啲人去啊？ 我就谂系咪逢检基车啲人过去？跟住顺便喺投完票喺黄埔行下街先啦， 系喎、啊， 几好 喎、啊！黄毓民佢哋嗰啲啊芒果佬嗰啲，屌吹紧晒鸡，全部要投逢检基喎，包括阿甩甩喎，仇思达喎，全部都吹晒鸡排大队咁，一 即系冇人，即系冇咯，系嘛？吹晒鸡得十零个 percent， 系， 即系冇，即系冇料到咯，系嘛？ 哎呀，啲教主之雞， 即系以为余威都有啲余威都唔得系咪？ 冇一啲余威都冇，佢哋系冇晒力量，同呢个 2% 一捻样。咁啊，即系而家咧现成咧就叫做咧呢个魔教护法系嘛？光明左使就范 瑶，范瑶 一个范国威，一个姚松炎咁范瑶啦。咁啊两个咧就好似兴高采烈啦，啊众望所归啊，大家咁范国威系众望所归，因为你全港知名度高嘛，喂真系冇人识 郭永健嘛， 你郭永健冇人识噶嘛，边个识啫？系咪？咁但系新界唔系而家九龙西咧有个问题出现啦，因为咧其实我哋节目讲过好多次，我哋依两个月前、三个月前已经讲咗，不断强调。姚松炎呢个位佢系其实冇得选嘅，佢好大机会俾人 DQ。嗱，今日建制派已经系透过《星岛日报》出嚟吹风，其实唔系吹风嘅，因为咧佢哋系一定咁做。 其实之前大公报已经讲过一次， 系啊，当时冇人理， 唔系，同埋佢有个有个理由，佢讲得好好嘅，就系、是、喂你 DQ DQ 一世啊， 唔系佢一届， 佢一届， 一届 咁就冇啦， 系啊。我唔系 DQ 你一世啊 ，DQ 你一届嘛，因为你唔系真心去宣誓，嗰、那个法律写得好清楚噶，系依一届 DQ 咗你嘛，你仲想选第二次啊？咁你咪视法律如无物啦，系咪咁讲啊？喂，我哋呢个观点，我早几句已经讲咗出嚟噶啦。呢、這个当时咧，我想问一下，喂，泛民嗰啲人，你哋系咪唔肯睇判词嘅咧？你哋系咪一厢情愿？好似阿娇咁样，啊、我好傻，好天真啊！ 佢冇听你节目啫，但系冯检基就有啦、 啊，冯检基有啦，冇错，绝对有啦。虽然阿曱甴，我哋成日叫秃头机、啊、但系咧，我觉得佢一定系我哋听众啦。咁唔紧要啦，其实我唔想俾佢听到，但冇办法，可能啲人 share 下咁啊，诶、哎，听到呢、這个对我有利啦， 先听。佢应该冇听到， 冇听到咩？ 佢觉得喂有， 佢冇去积化啦， 佢冇积化就走去选，系咩？起码都买手流水。 因为佢咁样咧，因为佢形象已经系咁啦嘛。如果而家改变，惊啲人唔认得佢嘛。 哦，系啊，突然间戴咗假发嘛，戴喂边度认得到佢啊？ 系 咪先？你估你真系李克勤啊？喂，冇可能噶，因为咧，我想讲，今次你泛民又是大壮党咁撑呢个姚松炎系嘛？哇，出晒嚟个个都拉 banner， 喂，你哋有个问题就系咧，你哋好似完全唔知道政府谂咩嘅，你哋完全喂唔去。想下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件事咩？你哋真系天真到咧，觉得冇事嘅，政府唔会 DQ 嘅。 佢哋觉得林郑月娥有机会大和解嘛，系 Angel 啊嘛。 哦，你哋都觉得系 Angel 嚟 啊？所以觉得唔会再 DQ 多次。有啲人就话趁住嗰个阿新嘅郑司长咧咁嘅时候，即系依家咁 即系火唔火 唔火啦，佢哋就唔会做埋啲咁嘅嘢噶啦，七七七咁。有啲人咁讲喎， 佢而家系唔使去到嗰个层面啊嘛。 系啦， 因为咧佢只系。 攞翻个法律判词出嚟， 嗰唔系只系选举主任去寻求律政司嘅法律意见，因为是政府噶嘛，即系等于政府律师啦，系嘛？咁政府律师会解释翻俾你听呢个法例，佢个人大释法之后咧，政府嘅判词就系咧，你系今届立法会系一届，咩叫一届？你要解释系咩叫一届？系2016至到2020一届嘛？你下一届就冇 DQ 噶啦，你放心，你下一届嚟选啦，呢届唔到。是吧 是啊。 所以长毛唔使自出返嚟选。刘小丽都唔使自出返嚟选。唔可能俾你会再出返嚟选。哦转头你政府话你哋唔能尊重中央是吧，唔能尊重呢个基本法。所以你哋喺呢个誓词度加料、是因为你哋唔尊重。突然间你又可以再选。咁、那个法律摆喺边度啊？当然啦，法律其实等于佢嘅嗰个叫做卫生巾一捻样咁，用完即弃噶嘛。问题 佢要同你讲法律嘅时候，就喂依度正条文嘅、哦。 佢、啊、到时阿林郑月娥就系话呢个系选委会佢哋嘅决定，我系冇权干预嘅。 冇错啦，我哋 系 尊重 立嘅， 我哋系尊重选委会嘅决定。喂，选委会一定系根据嗰个噶嘛，因为佢要问咨询法律意见啊嘛。法律意见话个判词写得好清楚啦 ，DQ 你一届嘛。 好似泛民咧，好似白痴咁。其实佢哋个个都唔满意冯检基，而家呢堆人都系。 系啊。 咁但系问题。有姚松炎，你一定要想办法保卫到姚松炎，选唔到之后，你有个 plan B 嘅。 唔系啊，你好似姚松炎自己都戆捻鸠嘅，你系咪觉得你真系唔会俾人 DQ 啊？第一，你已经戆鸠嘅；第二，你喺补选嗰阵时候，三个人，你一定要话明俾人知，我系属于曾建超做我后备，即系话你投票嘅时候已经系俾埋认受佢，你摆埋曾建超喺你下低，即使我俾政府 DQ， 我就要曾建超，咁人哋投落去咪有认受性咯？而、 哦、 家喂，而家顺理成章推冯检基嘅。喂，讲好咗一定要咁做喎，咁系咪应该冯建基啊？你冇得出嚟讲㗎啦，当时你冇讲定㗎嘛。即系成个泛民，包括嗰啲 KOL 大班、刘世良、852，所有嘅嗰啲报纸、嗰啲媒体，全部都瞓紧梦喺度。冇人瞓醒嘅，个个都吓， 因为冇听你节目。 唔系，同埋嗰日咧，佢哋公布结果嘅时候咧，阿钟庭耀都讲啊，嗱，你哋自己有冇啲咩 plan B 咧？你哋就自己谂啦，嗰啲咁样，我哋系唔讲嘅。 钟庭耀都收到风， 梗系啦，即系 佢系港大嘅，系咪法律噶？啊，唔系，佢系民意调查嘅。 民意调查，其实稍微明眼人睇都应该估到嘅， 梗系啦。 但系你哋呢啲人。成日谂住点样点样，其实身边嘅事好似完全唔知道。 喂，方德峰就够鸠你噶啦，你当呢个政府真系食斋嘅咩？东华三院总理啊，出嚟诶，我捐500万啦，啊，啲小朋友好可爱啊，咁样啊？喂，唔捻系啊，啲人，喂，全品路帮中共嘅屠刀出嚟做嘢嘅大佬，呢班人系咪啊？你当佢食斋嘅吓？你当佢阿弥陀佛啊？唉，真系我唔明，全部发紧梦嘅，冇一个成个泛民嘅人，每一个议员都系发紧梦。你哋所做嘅嘢，喂，写个后备，你哋，唉，后备，我哋有后备，不，好似郑宇石，喂，你郑宇石真系发紧梦啊！你话我哋后备不过唔讲得，你唔讲得啲选民都唔知噶嘛？ 唔系，你唔讲咗，咪以为冯检基咯？ 系啊，喂，而家喂你嗰张选票，所有宣传都冇曾建超个名喺度噶， 冇噶。你 咁如果第一名嗰个俾人 DQ， 系咪顺理成章第二名冯检基上？ 系， 你系冇资格同人哋讲我哋嚟多次啊？即系输打赢要啦。咁你不如唔好俾冯检基参选。第一有违呢个民主原则，第二你原来冇同选民讲清楚嘅。喂。当时你同我讲你个 plan B 系曾建超嘛？而家冇啊！ 今日先放风出嚟啫嘛！ 今日先讲 系咯， 之前你唔讲嘅，你觉得之前赢够硬哦？报纸讲而家吹风啦，话会 DQ 你啦，你又出嚟讲我哋有 plan B 噶？ 或者嗰日你星期日拉票嘅时候，曾建超都起码出出嚟先啦，得唔得？ 系一定要初选一开始嗰个文宣就有曾建超个名喺你下低括弧，就系、是、后备，以防有个备注就系如果要从业再被 DQ， 就由曾建超补上，系一定要由开始低温嗰日已经有呢个字眼写喺度。 因为咧，其实所谓铺天盖地，所有政即系。正统传媒唔喺你嗰边，你唔系咁样宣传咧，不停去宣传。 你唔讲定冇人嚟嘅，即系当时，喂，你呢个人望吹鸡都要吹两三个月，慢慢讲，慢慢讲。喂，你依次搞算系多人，你有两万几人出嚟投，但系咧你完全冇同选民提过只字，曾建超从来冇喺大家嘅视线嘅范围出现过。突然间你话佢系后备啊？ 其实好肉酸啊！ 吓、 啊， 喂，到时我点知道你个后备？唔系啊嗰、那个叫做咩啊？胡杏儿啊，郑运胜个或者郑运胜个老婆啊，你可以系佢喎？咩我冇话俾你知咩？哦，冇啊，真系冇。而家你话系曾建超系嘛？唔知嘛？你即系早头人讲啊嘛？唔系有事发生啦，先至临急抱佛脚，先至话喂选民唔会再同你讲呢样嘢嘅。 咪就好似头先郑宇即系之前郑宇石咁讲啊，话我哋唔好咁早透露住，费事俾中共知道我哋想点做啲样啊嘛。 系呢啲嘢，你唔系话俾中共知，你话俾所有选 民 知啊。 系啊， 喂，你哋咧从来咧当选民系全部白痴嚟嘅啊！你话俾佢知咧，哎呀， 今日呢出街有冇扣楼啊，有冇着鞋仔啊，啊食咗早餐未啊，飲咗奶未啊，三安屎啱唔啱啊。喂，你当市民是你啱啱出世的 BB 咩？ 而家你根本上建制派同埋呢个共产党系冇插手搞你呢件事嘅，你中意选边个咪选边个咯。 系啊， 佢就落咗个防线，总之我就 DQ 紧你嘅。 佢唔系落个防线，佢系已经系写咗喺度噶啦。不过你觉得佢冇问题咋？喂，系你哋大意嘅一样嘢，我哋提咗好多次噶啦。我哋唔系今集讲噶啦，我哋几个月嚟起码提咗三至四次，话姚松炎会因为嗰个问题系被 DQ 呢个法律观点，我一早讲咗。 咪太多啲咩 KOL 咧，佢即系讲到咧唔会咁样嘅政府唔会 DQ 完再 DQ 嘅。其实我上网见到都好多呢啲人咁样喺度讲噶，即系讲到今日仲喺度讲紧呢样嘢。 系啊， 仲话要全力煲落去姚松炎度，叫大家 唔系全力煲唔紧要，你话明俾佢知，如果姚松炎 DQ， 即系佢哋完全冇谂过姚松炎真会俾人 DQ 嘅啦。可能政府听日大发慈悲，真系唔 DQ 你咧、嗯，可能吓、啊，可能系我哋杞人忧天，我哋做捻咗衰人，哎呀你班捻样成日都谂衰嘢，冇好嘢谂嘅。 喂，但系呢啲一定要 满脑子思想都系谂人哋扑街嘅。 咁一定做最坏打算㗎啦。 唔係啊，乜原来你冇作一个坏嘅打算，你諗住赢够硬即係盖葡京，屌你老咩，我啱啱怼冧咗个老豆，攞咗200万保险金，唔係遗产保险啊。啊老豆买咗啱啱买咗一年零三日，啱啱签到保险嘛，他杀都得个自杀都得嘛，係咪咁攞去澳门葡京度，我諗住赢够硬，我点谂住输㗎。 我气势喺我度嘛，仲唔系我赢。 係啊老豆我都杀得你啦，我系咪赢够 硬。咁样㗎嘛。 係咪系嘛，喂你哋系咪即系？唉，我所以发觉咧，有个网友讲得啱嘅，你连政府点谂你都唔能知，你点同佢斗啊？而家个问题，你其实系连选民究竟想点你都唔能知，因为你冇好清晰话俾选民知，我哋个 plan B 系乜嘢，系边个人要写到明落去。你如果唔写，你随时可以改嘛？点知你换边个？哦，佢可能想随时改咧。问题你到时就冇认受性噶嘛？我想问啦，到时要从严，你报咗名佢啲，佢唔会即刻话俾你知噶嘛？佢又 check 下先，慢慢 check 下，去到最后嗰一个礼拜嗱，佢都会走就你噶。last 一个礼拜就话俾你知，阿、啊、姚先生，你嗰个报名咧申请好似唔系好符合我哋资格，对唔住啦，你唔选得啦，下次嚟个。 last 一个礼拜，佢有冇咁慈悲啊？ 我俾一个礼拜你，你去再吹鸡啊！哎呀，我扑街啦你！啊，姚松炎俾人 DQ 啊，得翻七日咋，大佬，各位市民出嚟再投多次吓，得唔得？ 唔使惊，冯检基吓，填紧 form 啦，冯检基啊， 唔系，好似其实最简单啲啦，譬如你可以一次过报名，跟住另外嗰两个，你边个赢咗入咗闸，咪另外嗰两个唔好弃选啦，我哋唔参与任何。你咁又即系好似之前，超级区议员嗰阵时一样 嘅。唔系退选咧，其实就唔得嘅，因为始终咧政府 咁你就全部唔出 政府界嘅，帮你宣传埋。 我唔出现论坛，唔出现成个样嘢话林票都可以噶嘛？都支持咁。 啲人唔捻知咧，尤其是冯检基啲客咧，佢都有几千票投俾冯检基嘅，就算冯检基唔出嚟，所以咧系唔得嘅，系一定要你有个 plan B 话俾人知。你而家冇啦。到时临时人哋迟一个礼拜话俾你知，哎唔得啦，你俾人弹钟啦，咁点啊？依、這个妈咪做嘢唔得啦，换第个妈咪咯。 有个甩皮甩骨啲嘅仔唔仔喺度， 有件机要冇头发嘅啦。喂，虽然冇头发啫，风韵犹存啊， 食就得一样嘅啫。 喂，男人嚟嘅点一样啊？ 系 咯，吓。即系喂，你夹硬嚟，你咪同嗰啲妈咪一卵样喂，喂冇头发咪一卵样，熄灯，你咪呃鸠啲选民啊？喂，你即系当啲支持者系白痴嚟嘅，喂支持者都已经其实好心提醒咗你哋嘅，系你哋呢班人咧又大意系嘛，又自又点讲嘅，又刚愎自用，全部都刚愎自用， 可能觉得自己支鸡好响啊，到时咧一。 是啊，林郑月娥听你知底啦， 唔系觉得选民啊，一定会听知底。睇佢今次都两万几人出嚟啦，已经显示到民意。 两万人两个区啊，你知唔知新界东几多人投票啊？几十万票啊，攞两万票嗰条捻样攞唔翻保证金啊！嗰、那个叫陈云，系咪啊？你两万几人好少噶咋？你唔好以为多啊！选民随时听你知计啊，湘西赶尸啊，吓、啊、拎一拎咁啊，佢跳一步啊！唔得噶嘛， 得噶啦，真系。 不过冯检基真系聪明嘅，其实佢睇通咗。 佢系啊，佢咪所以净系攻击严海文啦， 咁然后问攞 5% 你冇嚟俾佢选噶嘛？如果姚松炎 DQ， 一定要我啦。 系啊， 系嘛？喂，呢、這个 R 一好啊，睇住嗰只14号码咧就嚟病死啦。吓、啊，佢实退出嘅，吓系咪有后蹄不良于行？ 即系松炎在前，曱甴在后。 系啦、啊，系啦、啊啊。 哇！即系其实真系好聪明。 系啊， 佢由头到尾都系谂住自己做 plan B 啫嘛。 即系所以佢自己抌钱出嚟咧，租旅游巴车啲人过嚟咧，佢要攞到个细翻嚟。 冇错，佢今次咧，佢唔系为咗呢次嘅，佢系为咗廖松炎。 冇错啦，到时咪舍我其谁咯。 不过咧，坦白讲，姚松炎咧，我觉得佢父母咧有少少责任。 点解咧？ 改名嗰刻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咩从严啦，系嘛？咁边度搞啊？ 嗯，即系抗拒咧就从严。 而家大陆兴翻文革啦，咁你咪从严咯，系嘛？点样办啊？从严处理。 嗯，所以我见佢嗰日咧，即系公布结果嘅时候咧，佢哋咪会讲一番话嘅。佢仲我好多担心佢究竟讲乜嘢，会唔会又讲翻？佢仲话咩反威权嗰啲咁样？哇！你仲讲埋呢啲嘢，好危险 其实。 即系又系反威权啊，又讲翻即系 DQ 嗰啲问题嗰啲咁样，即系讲翻政府唔系咁应该咁样做嗰啲咁样咯。 咁政府好多嘢都唔应该啊。 咪系咯，你嗌反威权又点咧？上次反威权都冇乜人出嚟啦，你仲即系点啊？攞翻啲唔 因为冇出嚟讲啊嘛，因为呢个又有一个好抽象嘅概念啊。你一定要讲一件事， 唔系而家唔敢讲啊！呢个系不公义嘅政府， 系 点解你唔敢讲啊？喂，政府系不公义嘅，你啲民选议员系嘛？经过选民认受嘅投多票出嚟，你就话佢嗰个宣誓唔庄严就 DQ 佢，呢样嘢绝对系唔公义噶啦，系嘛？ 因为佢民选啊， 咪系咯？你系不公义政府嚟噶，咁点啊？你又唔敢讲政府不公义？喂，好似你同政府好捻老友，你要顾住佢个面，系嘛？点解你咁锡佢嘅？啊？ 但是周庭是相对安全， 周庭都不安全、 啊、因为他你讲的确认书，但他没有 DQ 过他嘛，即是他不是 DQ 一届、 啊、周庭有个问题了，就是因为他是香港众志的代表、 嗯、 因为香港众志呢是打出一个呢叫做民族自决。什么叫民族自决、啊、在中共的界定呢，民族自决就是一个独立，你那番说话就当你是一个独立宣言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周庭其实是有八成机会是入不到闸的，因为你是香港众志，你的排头。 但是现在你铺天盖地，即是泛民啊，全部就拱晒去周庭这个人身上。 没 plan B 的。如果周庭有 DQ 呢，嗱，而坦白讲，代表香港众志出来选呢，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会被 DQ， 是 DQ 你的组织。你们讲了自己是民族自决呢，我觉得中共是不会放过你的，这个是他的底线来的，是不可以掂的。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万豪酒店啊？ 哦，是。 喂，万豪酒店都现在被人搞啊。 是。因为 不只是万豪啊，现在全世界即是在大陆所有做紧生意的全部被人搞，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啫 ,country 啫。是吗？港澳台撞就变成一个 country。 是的。 是吗？他就搞万豪啦。搞得萬豪會唔會搞你眾志啊？ 其實好多啲咩網站啊買嘢，就算你去Apple 電腦嗰啲買嘢嗰啲網站都係喎。Country 香港都係寫 country， 所有嘅嘢都係啦。你自己中你自己淘寶買嘢啊，香港都係 country 嚟啦。寄、嗯、海外貴啲噶嘛？ 呢個又係啊，呢個雙重標準啫。 係嘛？ 即係好似啲貨物運入大陸咁，明明中國台灣，我哋都叫中國香港。如果中國台灣係唔得嘅，叫台灣區。係咁，但係可以早輪運遊船北韓嘅，又話屌你諗乜啲係 台灣嘅事？台灣我就唔俾寄嚟啦。咩區啊？中華民國乜撚嘢台灣區啊？你叫習近平嚟行使主權啦、啊，係嘛？好簡單咋，你習近平可唔可以嚟行使主權啊？ 嚟旅遊都得嘅 嚇，你嚟旅遊我歡迎啊！你不如申請簽證咯，我哋咪發個中華民國護照俾你咯， 簽證啊真 係，係啊，啊唔使啦，你放心啊，我哋發個一次性俾你，你揸住本中華民國護照，我特別發俾你，你咪嚟旅遊咯，係嘛？唔通免簽證啊？咁又唔得嘅，係咪先？喂，一撚樣啫嘛，即係台灣都係唔夠硬噶啦，冇辦法，你依樣嘢喂台灣如果堅持，寫台灣區唔撚俾你入咯，係嘛？麻煩你寫清楚，咪撚入。 周庭，而家我问周庭啦，而家铺天盖地喺晒佢呢个人度， 开始有啲嗰啲叫咩？群星拱照嗰只咁嘅效果，见阿吴可怡都出嚟同佢讲， 你睇下任良宪俾佢打，任良宪佢打压得几紧要？ 系咁啊，马仔都俾人打压嘅，又头发就嚟秃，同埋即系你即系想塑造一个形象，即系成功商人啊嘛，咁、嗯、即系。 坦白讲，你点可以联想到马仔嘅票会介到呢个周庭？即系坦白讲，任何人 系， 我觉得好可笑啦！呢个讲法讲出嚟， 你话我哋经济啊嘛， 我哋隔篱好多友台都而家大力，即系铲到阿马仔上晒天噶啦， 都咁啱嘅，怪啲咯， 咁都啱嘅。马仔都唔系好人嚟嘅，都唔抵。 但你邀请人哋去 BBQ， 然后跟住你喺后面跟住插佢，又唔 系 好应该。 系咩？去 BBQ 咩？ 系啊， 我喺鸿门宴嚟，有冇喺啲 BBQ 落毒啊？喂， 冇啊， 唔系喎，主动邀请佢嚟，跟住就话呢个系鬼，嗰、那个 唔系佢哋 叫佢嚟嗰个都系鬼， 唔系，我觉得唔系、啊，想喺 BBQ 喐手， 嗯，系 啦，你知啦。 即系唔系烧鸡翼， 荒山野岭，屌你老尾，抵得谂之后孔六山啦、啊，跟住话佢行山，话佢一个人，哇，着晒西装去行山，跟住咧就死鸠咗， 都唔系嘅，烧埋佢，依啲今日有烧骨食嘅，点解？ 即系太恐怖，太恐怖， 即系嗰个政治取大变咗咁样，你邀请人哋嚟，跟住而家就互相咧，成个组织有成个台咧就互相推卸责任，系你叫佢嚟唔关我事，嗰、那个系咁样，不停系咁。玩到 都系围喺佢哋围内自己，都系喺个 BBQ 炉个炉度讲紧嘅。 围住 BBQ 炉， 你唔讲都唔知啲咁嘅事，系咪先？ 系啦，咁啊呢节时间够啦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。